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文卓飞。 时间嚟到星期五嘅晏昼咧，五点十分，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文卓飞你好啊！ 你好，燕婷，又见啦！ 你好啊，吓、文卓飞，不如我哋今日咧就先讲一讲咧冧树嘅问题啦。咁因为咧，寻日啊喺尖沙咀嘅海防道啦，有一棵咧12米嘅大树咧，就突然之间咧冧咗落嚟，系压中咗一架车嘅。咁个司机咧系一度被困，要由消防员咧救出嘅。咁不过好彩咧，就冇造成人命嘅一啲嘅傷亡啦，咁呢個都算係不幸之中嘅大幸啦嚇。 啊，講開好巧喎，我最近就係去海防道，去呢、這個尖沙咀啲商場食飯，咁啊走嘅時咧行翻海防道去尖沙咀地鐵站搭地鐵，咁我就望住呢棵樹，啊話呢棵樹好茂盛喎，但係會唔會就入冧樹嘅危機咧？咁嗰時我都突然間有呢個念頭，啊果然。真系唔到个零月啫，就出事啦。 啊，点解会经过棵树，你就会谂有冇冧树危机嘅咧？真系咁危险咩？香港嘅树木？ 因为尖沙咀都试过有冧过几棵，而嗰条街系特别多树嘅。你见到嗰啲榕树都生得相当好嘅，系好靓嘅一条街嚟嘅，似真系似欧洲一啲嘅名店大道咁嘅。我觉得就一定要即系做好个保育啦，如果唔系好可惜啊。 其实冧咗个棵树咧系乜嘢树咧？就系、石栗树嚟嘅。咁有啲嘅专家估计咧，佢嗰个树龄都超过成30岁噶啦。咁不过咧，喺琴日嘅冧树入边咧，有一样嘢咧可能会令到大家会有疑惑嘅。嗱，事源咧就系、嗰棵树咧就系、属于由建筑署去负责护养嘅斜坡之上嘅。咁、而建筑署就话啦，嗰棵冧咗嘅石栗树咧高大约系12米，树冠嘅阔度咧大概系4米，佢嘅空径咧大概系450米啦。咁但系咧，佢唔系一个嘅古树名木嚟嘅。不过嗱，啱啱喺今年嘅4月14日，佢哋先至做咗每半年一次嘅树木风险评估检查。咁又发觉咧，嗱，佢无论系个树枝啦、个主干啦，同埋佢个树根嘅表面都是没有腐烂的迹象，亦都没有发现呢棵树是受到真菌或者是虫害的影响的。嗱，于是呢度就文卓飞会衍生一个问题啦。你4月14日先至检查过棵树，又发觉佢冇问题嘅时候，咁点解而家讲紧大概系即系个半月多啲啦？咁点解棵树会冧咧？因为有一啲嘅专家咧，即系睇翻现场嗰个图片咧，就发觉，咦，其实个树干嘅伤口部分咧，有啲系黑色嘅喎。咁嗰度系咪烂咗咧？如果系咁嘅话，嗱，假如佢真系烂咗嘅时候，咁点解4月中嘅检查会系唔发觉嘅咧吓？ 呢啲深层次嘅问题喎，真系 系啊吓。咁、但系当然啦，即系讲到呢啲验树嘅问题咧，其实都要一提嘅，就系、今年嘅1月底啦。政府咧系向立法会嘅发展事务委员会咧系提交咗一份嘅文件嘅，就系、提出咗10项咧点样优化树木管理嘅工作嘅。嗱，如果我哋睇翻咧嗰10项嗰度啦，咁首先其实第一个有部分应该系咁讲，有部分就系比较属于行政嘅程序嘅。 譬如就係要清晰去指明發展局同埋樹木管理部門嘅關係啦，又或者咧係關於即係佢點樣去報翻嗰啲嘅表格嘅相關嘅規定啦。咁但係咧，佢入邊亦都有一啲咧係牽涉到其他一啲嘅工作嘅更新嘅，譬如就係、是去擴大樹木風險評估嘅範圍啊。因為咧佢哋而家就會擴闊到咧係一啲喺有限嘅空間生長，譬如係一啲窿啊或者環境啊咁樣。但係個空徑咧最少係達到 0.5 米或者係高度咧最少達到9米嘅樹木嘅，咁咧就會令到咧巡查嘅樹木咧就由 4.5 萬棵咧。由9000棵就增加到 4.5 萬到5萬棵。咁目标呢就係、是、今年之内落实。咁即係话呢巡樹嘅数目呢就多咗喇噃。咁第二样呢其实佢哋亦都有讲到嘅，就係、是、制定一啲嘅新指引啦，就住新种植嘅树木佢个土壤嘅体积同埋土壤嘅深度啦，定立一啲最低嘅要求啦。咁嗰个新种树啦，咁不过呢而家路边种緊嘅树嘅空间呢嘅指引或者规定呢佢哋都会检视嘅。咁仲有另外一样就係、是、可能大家都会问㗎啦，咁究竟我哋验树嘅时候一系点验啊？根据呢个优化措施咧，仲有一样就系话要更加广泛应用科技管理树木嘅。啊，头先咧，文卓飞我只系数咗其中几样啦。咁但系譬如讲到更广泛应用科技管理树木，我记得以前当我哋讨论呢个问题嘅时候咧，都会讲咧，唔系棵棵树咧都会用到一啲譬如系声纳或者其他科技啊去到检测嘅。好多时咧都系先靠嗰位树艺师咧就用目测嘅方式去睇下佢点样情况先，咁然之后有需要咧先至再用科技去到做检测。咁但係今次嘅事件又会唔会揭示咗另外一啲要系处理嘅问题呢？点样去解释返四月中嘅时候检查嗰棵树係冇事但係而家又冧咗呢？ 呢次其实好彩呀，有个车即係保护咗个司机。如果你真係行过咁样砸落嚟呢，就真係有生命危险。我记得过去十年都有三单即係出咗人命，有单甚至好惨嘅，一个孕妇都系即系死咗嘅，咁好彩救得翻嗰个婴儿，咁就真系一个意外，系咪可以避免咧？呢啲路边嘅树真系危机重重嘅，你喺路边行，你真系估唔到几时冧嘅。 是啊，嗱，我哋嘅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啦。关于树木护养咧，其实真系需要大家关注嘅，因为尤其是而家已经六月啦，可能迟啲咧亦都会有即系踏入风季啦吓。咁喺风季嘅时间，其实咧就根据一啲嘅部门指引咧，譬如康文署咁样咧，佢系要喺风季来临之前咧，就已经系巡视晒佢哋辖下嗰所管理嘅树木嘅。咁呢个咧亦都系反映咗一个嘅风险管理啦。咁但系到底大家点睇香港而家嘅树木护养嘅方法咧，同埋我哋香港嘅树艺师嘅人手、相关嘅人才又够唔够？又或者我哋而家咧系以即系各个部门去管辖翻去辖下所管理土地嘅树木，咁呢个方法过往业界都有讨论咗好耐啦。咁有冇需要去改变咧？电话号码1872311可以打嚟同我哋倾下，转头咧揾一位专家嚟同我哋讲讲啊。 疫情时，戏院嘅生意大受打击，有啲戏院甚至倒闭。随住社会复常，戏院最近的运作又是怎样，而前景又是如何呢？另外，早前开心香港的活动，市民能够以优惠价看戏，类似的活动又可不可以再次举行？今个星期六下午三点至四点，政坛新秀训练班请来戏院业界的人士和主持叶振东以及政坛新秀一起倾下。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自由风，自由风，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電話號碼咧係1872311嘅樹木管理嘅問題，大家點睇呢？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文卓飛呢個時間咧，我哋請嚟一位咧專家，就係、是、長春社嘅總監蘇國賢嘅。蘇國賢你好， 蘇生好， 你好啊，你好， 你好。蘇國賢啊，你今日係咪有落過去睇過棵樹啊？ 係啊，冇錯。 有咩發現啊？ 系咁，當然今日落到去就見唔到即係斷咗落嚟嘅嗰個部分啦。咁我就爬咗上去嗰個斜坡上面，就睇下佢剩翻落嚟嗰個樹頭嘅。咁即係 其實尋日可能都有啲傳媒出咗啲相，都見到其實佢爛得幾嚴重嘅。咁如果你哋睇相片咧，黑色嘅地方就係腐爛嘅地方嚟嘅，淺色嘅木咧其實就係未爛，但係棵樹斷落嚟嗰陣時咧鑑生咬爛嘅。咁見到嗰個腐爛嘅範圍其實都幾大，同埋都側埋一邊嘅。咁所以如果棵樹就見到雖然佢個樹身就打咗落去條路度，但係佢冧嘅時候咧，其實係打橫咁樣斷裂，跟住就即係瞓落條路度嘅。咁反而有一個發現，就係我見到佢有一啲根咧，其實我撳落去嘅時候，其實佢已經係腍嘅。咁呢一個就可能要睇翻究竟喺風險評估嘅時候有冇發現到咧？因為如果都發現到有啲根係撳落去腍嘅，其實就有機會係揾到咦棵樹可能有更加嚴重嘅腐爛喺個樹幹底部入邊啊。咁呢一個信息就要睇下究竟佢哋做風險评估嗰阵时有冇睇到？ 咁即系由你嘅观察咧，都可以相当之肯定棵树咧系内部系有腐烂嘅情况噶啦。 冇错，冇错。 嗱，如果系咁咧，头先我哋去倾嘅时候咧，都有样嘢谂唔清楚、谂唔明嘅，因为四月十四号建筑署先至去检验过个棵树啊嘛。而根据咧，我哋问翻建筑署啦，咁佢就话咧嗰阵时个树枝、主干同埋树根嘅表面咧都系冇腐烂嘅迹象，亦都冇发现棵树咧系受到真菌或者虫害嘅影响。嗱，苏慧贤，你自己真系睇过棵树啊？你估计呢啲嘅腐烂大概系要几耐先至会形成到嘅咧？会唔会系短时间内形成到嘅咧？ 绝对系冇可能喺即系咁短时间，即系而家讲紧四月到而家六月都系两个月到，咁我唔相信系咁短时间会烂得咁透彻嘅，即系特别系个内部腐烂嗰个情况。咁所以咁但係你話咦四月睇過喎，咁究竟點解會發生呢個問題呢？咁可能有三個可能性我哋可以即係探討下。第一就係嗰個樹幹本身呢，其實佢係屬於一個叫內部腐爛啦。咁內部腐爛係確實有機會喺外面呢未必會見到啲蛛絲馬跡嘅，譬如啲真菌嘅菇生出嚟啊，或者甚至佢敲落去嘅時候都未必一定睇到嘅。咁呢個係第一個可能性，就即係話嗰樣嘢真係好似舊年包富街嗰個情況，係喺裏面發生嘅，外面睇唔到。咁呢個係第一個可能性。第二個可能性其實就係佢而家呢一棵樹雖得做咗檢測，但係其實我哋其實都可能聽過好多次，就係檢測都有兩大類嘅。第一類就係叫做表格一啊嘛，即係一組一批樹群，即係樹群嘅檢測。通比較嚟講咧，佢係冇咁深入嘅。咁究竟佢因為呢棵樹其實佢唔係古樹名木啦，亦都個樹幹唔係大過85厘米，亦都甚至唔係去到佢新嗰個嘅即係改嘅指引話50厘米，亦都唔係嘅，所以佢唔需要做一個獨立嘅深入檢測嘅。咁究竟喺個樹群檢測嘅時候，由於個要求本身真係冇需要咁深入嘅，佢有冇上過去嗰個斜坡度睇咧？究竟係咪淨係喺路度睇咧？因為而家問題係喺即係個斜坡上坡嘅位置，咁可能就係啱啱背對住嗰、那個行人路嘅，佢有冇上過去睇咧？咁呢啲都會牽涉到，由於嗰、那個本身係個檢測嘅需要冇咁深入嘅時候，就令到睇唔到呢個問題。咁呢個第二可能性，第三可能性就真係佢又上過去。佢有接觸過棵樹，但係就真係睇漏咗。咁呢個就係真係有機會就係睇嘅人嘅疏忽。咁有幾個可能性？ 嗱，咁你頭先講咗都可能有唔同嘅原因啦。咁但係譬如你頭先講翻咧，即係表格一，即、就、係、是、一堆樹去到睇啦。咁我想問啦，因為根據翻咧今年一月嘅時候啦，政府向立法會嘅發展事務委員會交代一啲嘅優化措施咧，其實佢都有講過咧，會擴大一啲即係要檢測樹木嘅範圍嘅，就令到原本咧係每年係睇9000棵咧，就變咗係4.5万到50000棵嘅。咁我想问，即系按你嘅理解咧，呢、這个扩大咧，佢都系成堆树咁去睇啊，定系逐棵去睇噶？ 其实就系、是、将本来系成堆树去睇嘅树群检测，就有机会摆咗入去就 獨立每一棵樹嘅深入檢察啦。譬如好似今次出事呢棵樹啊，咁頭先你都即係俾咗個好好嘅介紹大家，就係佢一係就個樹幹胸徑去到50厘米粗。嗯，或者佢超過9米高，係嘛？咁、因為呢棵樹政府都話佢係12米啊嘛。咁所以如果係嗰個新嘅指引係執行咗之後咧，就理應呢一棵樹係會納入需要做深入檢測嘅樹木啦。 嗯。咁不過到底即係而家係實施緊，咁我哋就未清晰啦。 我都未知 道。好，问问啊，总监，就依家个树木管理咧，就睇翻就牵涉到5个局、9个处嘅，有啲综合嘅分析就话，咁咧都俾人觉得有啲混乱，究竟边个局边个处系主导咧？而家有唔同意见，又点样解决咧？好似呢次就建筑处去做检查咁啊，睇唔到。咁其实理想，你觉得5个局、9个处系点样可以？即係合作得好，而真係夠忙啦！依家香港有咁多呢啲老樹、古樹，點樣可以盡快可以做一個即係檢查，唔好再有類似嘅情況出現咧？ 係，咁首先其實每一次呢啲嘅事件咧，好多時嗰個原因咧都唔同嘅，即係譬如今次究竟係唔係真係睇漏咗，定係喺個機制上面佢根本冇需要行到咁深入去睇咧、其實係需要即係再揾個實際原因。咁當然假設係如佢執行咗一個新嘅指引，咁呢棵樹已經納入埋去做檢查，咁、因為講緊50厘米粗或者9米高嘅樹。其实就相对大啦，相对大嘅事亦都个破坏力比较高啦。假设如果佢能够尽早去做一个深入嘅检测，我相信都有即系几大部分嘅呢一类嘅情况咧，系可以避免到嘅。咁、至于局啊或者部门之间嘅协调啊，咁以今次呢个例子为例，就应该唔牵涉部门与部门之间有啲含糊尴尬嘅位置，因为过往系有嘅。即係有棵樹唔知邊個管，最後可能冇人去理，最後冧咗係有，但係呢個又唔係。咁所以就係最後就係佢究竟點樣執行由發展局放落嚟嘅指引啦。咁佢又執行咗喎，因為佢話佢有做到每年嘅檢測啊嘛。咁所以翻轉頭，其實就真係希望係透過佢嗰幾招新嘅指引。呢一類嘅，即係今次呢個事件嘅呢一類樹木，可以納入埋去做一個深入檢測，從而避免一啲相對大嘅樹構成嘅呢一類嘅破壞，係未來可以避免到。 蘇慧賢，其實咧如果你頭先講開嗰個指引啦，咁就係樹木風險評估及管理安排指引啦。咁發展局都話咧會係去更新呢個指引嘅，亦都會喺2023年開展嘅樹木風險評估及管理工作周期咧開始實施。咁如果我哋睇翻啦，其中一個更新指引嘅內容咧，就係要列明邊啲樹木嘅健康問題應該用邊項嘅合適嘅科技設備，並且係要求巡查人員咧用呢啲設備咧去協助巡查。譬如他也有讲过的，如果发觉呢个树木的茁壮程度是低，又或者是树冠的叶片的密度是低过附近同品种的树，就应该要用微钻探或者是断层扫描去检查个树干或者根部内部的腐坏的情况的。他们就即譬如斜度传感器试用结果也都会即2024年完成，他们都会考虑扩大那个范围。那我就想问了，其实如果这棵树你睇起即系佢嗰个嘅睇相，睇翻佢嗰个树嘅密度咧，其实佢你睇佢需唔需要用呢个微钻探或者断层扫描去到扫嘅咧？同埋如果用咗微钻探或者系断层扫描嘅，系唔系就有机会揾到佢头先你睇到嘅内部腐烂嘅情况咧？ 系，其实陈燕平，你喺个即系我未答同我通话之前嘅，你都有讲过嘅，系唔系乜嘢树都要用科技嗰样嘢？咁所以其实因为你始终就算照 X 光都好，你一个医生去照 X 光，你都要知道佢照边个位噶，成棵树咁大。咁所以有时我哋去用一个仪器嘅时候，其实都真系需要有个专业人士去先判断佢究竟边度有疑问，跟住就再去嗰个位置用恰当嘅技术去检查嘅。咁其实全世界嘅树木风险评估都系咁做嘅。咁以呢棵树为例啦，咁究竟系咪科技可以解决到问题咧？咁如果我今日去过睇嘅时候， 首先第一步就是驗樹者是要找到啲蛛絲馬跡，從而俾個即係信息佢啊要做嗰啲嘅檢查啦。我今日係揾到嘅，就係、是、我見到啲根係淋嘅，咁即係話佢根或者樹幹裡面有機會有腐爛，從而就令我去即係聯想，咦？我應該要喺個樹幹底部嗰度咧，用個譬如微轉阻力儀去測試。咁其實咁嘅情況之下，就科技絕對係可以幫助到去揾到呢一類嘅例子。 咁不過頭先你都講，即係喺成個檢測嘅過程當中，我哋都可能仲有啲嘢咧係未清晰嘅。咁啊，不過都多謝曬你，蘇國賢，我哋暫時傾到呢度啊，唔該曬，麻煩你 係 嚇，唔該。蘇國賢咧係長春社嘅總監嚟嘅。咁啊，文卓飛頭先我哋都即係聽咗啊，蘇國賢佢真係走去睇過棵樹啦，有啲嘅分析啦，咁亦都有提過咧係政府提出嗰十項嘅優化措施嘅。嗱，心機旁邊嘅聽眾朋友有啲咩睇法咧？打嚟1872311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而家由张静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已经核准旺角分区计划大纲草图，该核准图提供法定土地用途规划纲要，为旺角地区的发展及重建提供指引。城区委会作出有关修订，以落实市区重建局由麻地及旺角地区研究提出的部分建议，并同时作出其他修订，反映现有用途和完成发展后的情况。规划区占地大约147公顷，位于西九龙地区北二界限街为界，东接港铁东铁线、南至登打士街、西临深旺道和渡船街。財政司副司長黃偉麟昨日聯同運輸及物流局局長林世雄等官員與機管局及航空業界代表會面。黃偉麟說十分關注與會者指出機場人手嚴重短缺，窒礙航空業復甦。與會者更加形容情況已經水深火熱，而政府絕對不會袖手旁觀。黃偉麟在社交專頁說，多位航空業界代表均表示，目前機場不同工種人手不足情況已到瓶頸，若果情況持續將嚴重影響服務，他們希望政府盡快從政策層面協助解決勞動力不足問題。黃偉麟表示，政府一直以保障本地勞工優先就業為大原則，若果針對個別人力明顯不足的行業，而考慮輸入外勞，並非要引入廉價勞工，輸入勞工的工資不可低於相關職位的中位工資。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聽日晚上啟程前往德國訪問，促進兩地在創科方面的交流及合作。在訪問德國期間，孫東將在亞洲柏林峰會開幕禮作主題演講，展示香港對初創企業的吸引力和政府相關的支援。孫東又會同當地創科界的領袖和科技企業會面，了解德國先進製造及科技產業的最新發展，向他們介紹在香港創科方面的投資及營商機遇。他亦都會參觀當地的大學和研究機構。孫東將會在本月16日上晝返港，他離港期間，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副局長張萬利將署任局長。人民銀行原黨委委員、副行長范一飛嚴重違紀違法被開除黨籍和公職。中央紀委國家監委調查發現，范一飛長期違規接受宴請、旅遊、打高爾夫球等活動的安排，違規收受禮品禮金，在職務安排、崗位調整等方面為他人謀取利益，為官不廉、縱容親屬不實際工作而獲取薪酬，又利用職務便利為他人在貸款融資、企業經營等方面謀利，以及非法收受巨額財物。經中央紀委常委會會議研究並報中共中央批准，決定給予范一飛開除黨籍處分，由國家監委給予開除公職處分，收繳其違紀違法所得，將其涉嫌犯罪問題移送檢察機關依法審查起訴，所涉財物一並移送。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轻微至和缓嘅偏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骤雨渐转频密，下周中期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嘅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嘅。由于咧就嚟可能会系风季啦，咁所以大家咧都会系相当之关注一啲树木嘅护养嘅。咁你有啲乜嘢意见同睇法咧？特别就系譬如有阵时见到啲树咧个树冠可能都唔系好靓咁样，咁你自己啊有冇见到即系一啲树木嘅护养工作？譬如有阵时会见到有人去负责去修剪啊，或者系做一啲嘅健康嘅检查咧，都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咧，同我哋倾倾嘅。咁当然啦，属于私人嘅土地嘅业主咧，佢哋都需要咧管养翻佢哋自己辖下土地嘅树木啦。1872311有咩意见打嚟同我哋倾下？有位听众咧，林先生喺度啊，林生你好， 林生好， 系主持人你哋好啊， 你好系。 咁咧嗱，而家我嘅观察咧就，即系嗰啲树一跌亲一冧亲咧，佢哋一反嘅时间咧，即系嗰啲根咧都好表面嘅，就喺个表土嗰度咁样嗰度生咗出嚟，因为佢探到下边咧就冇营养咧，就唔会生入里边。咁如果我有个意见咧，就话即系可唔可以有啲入佢，即系佢哋做嘢黐地嘅时间咧，系钻啲窿咧深啲咁多，或者几米咁样插深入个地底嗰度，然后就俾啲胶管又好咩管都插咗落去之后，就即定时喺个上面嗰度咧，就施啲肥落去咁样，咁嗰啲根咧就会探测到佢哋嗰度下边咧，就有啲营养咧就生入去下边，咁就可以即稳固啲嗰啲树木咁样。 喂，不过林生啊，其实咧，一棵树佢到底冧唔冧咧？除咗佢够唔够养分之外啦，另外亦都可能系有一啲嘅虫害啊、真菌啊，或者系确诊病啊之类咧，都会有机会令到棵树腐烂啦，同埋影响咗棵树嘅。同埋就系如果你净系用佢个根部入手咧，嗱，你可能都真系要小心，会唔会转下嘅时候反而系损害咗即系佢嘅根部咧？同埋另外一方面就系香港嘅地下咧都真系几多嘅一啲唔同嘅管道嘅，咁啊呢啲咧其实都要留意嘅。 咁如果你种得树嗰度咧，你下边都唔会话即系有啲水渠啊，或者即系有电缆喺佢下边嗰度啦。如果呢个即系如果咁都可以发生，就即系我就觉得不可思议啦。咁你而家你就系话即系如果即系你好似而家啲卫生署成日叫我哋即系注重健康，我做咗啲运动啊。即系等个身体嘅底子打好啲，咁个人都健康啲啦。咁如果你话，即系如果个棵树冇营养嘅，成日喺个表面嗰度先至攞到营养，咁啊再深啲都冇嘅，咁你就即系唔健康啦，唔健康就会好容易出事。 好多谢晒林先生提出嘅意见同埋建议啊！1872311可以继续打嚟发表你嘅睇法嘅。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今日讲呢个咧，就真系有少少潮潮地啦，就系、是、lit，听落好似 light 嘅 past tense lit 咁样，咁但系咧，我哋而家攞嚟做咧，系一个 adjective。嘅意思係非常之正 ，extremely good, very very good 嘅意思。That party was lit。琴晚嗰個 party 咧就非常之正 ，it was lit。咁啊，呢個用法咧通常係真係一啲後生啲嘅人啊。如果你去笑叔叔咁嘅年紀用呢個字咧，咁都唔係唔得，但係聽落去咧有少少似扮後生嘅感覺嘅。咁當然如果你細個啲就 OK 啦。咁如果年紀大少少又唔想聽落去咁潮，可以用咩字呢？你可以話 That was brilliant。 呢個小叔成日用 B-R-I-L-L-I-N-T Brilliant。 It was good。 It was awesome。 It was great。 咁都得 OK。 It was lit。 咁呢聽落去呢就潮啲啦。今日講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u O T H 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電話號碼咧係1872311嘅。咁啊，文卓飛剛才就講到即係香港嘅風季啦。其實如果根據咧天文台啊，今年較早之前嘅預測啦，佢就話今年嘅風季咧可能會喺六月或者之後開始，並且喺十月咧或者係之前結束。咁咧而預計啊，今年會香港嘅熱帶氣旋嘅數目咧係幾多咧？佢就話接近正常，大概係4到7個啦嚇。咁不過我諗大家都會關注嘅，點樣喺趁真係有打風之前咧？我哋做好树木护养嘅工作咧。嗱，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嚟咧立法会议员谢伟全，系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嘅主席嚟嘅，亦都系建测都园界嘅代表啦。吓，谢伟全你好。 你好， 謝偉全啊，關於尋日咧嘅嗰棵冧嗰棵樹啦，咁頭先都傾到一個疑問嘅，佢四月中嘅時候個檢測咧就都唔發覺棵樹係有任何問題嘅，咁但係事後睇相啦，同埋亦都有樹木嘅專家咧去睇過，就發覺佢入邊真係都爛，即係有腐爛嘅情況，而呢個腐爛亦都唔係一朝一夕咧會形成嘅噃。咁你對於即係今次呢一個嘅檢測嘅情况或者呢个个案，你觉得有冇咩地方系需要跟进嘅咧？ 当然咧，嗰个检测方面咧，究竟系几详细？呢个咧，似乎咧，如果系短短两个月咧，出现呢个问题，尤其是佢嗰个里边嘅腐烂程度咧，就唔系一朝一夕。正如讲，有专家讲话以年计嘅。咁喺呢度嚟讲咧，似乎嗰个检测咧，俾人嘅信心或者嗰个真系。對於樹木的健康狀況是不是真的可以這麼清楚呢？似乎在這裡就表現出不如理想，我覺得是不是？那是不是純粹即是說憑經驗目測去做啊，因為較為深入一些用即是一些科技甚至一些儀器去測呢？那在這方面似乎呢，似乎是沒有做的，如果有做應該就不會出現這個問題了，是不是？那在這裡來講真的要檢視，因為我經常強調香港其實過往呢有很多樹種呢未必繼續適合在就是那個人流或車流繁忙的地方繼續存在，尤其是周邊呢很多發展呢其實令到那些樹木的健康生長呢是出現問題。咁呢方面咧，可唔可以風險管理？從風險管理嘅角度咧，比較聚焦咧，真係做下嗰啲即係有關呢啲樹，尤其是頭先我講咧，喺人流車流多嘅地方咧，係即係深入啲去做，就唔係表面上去睇啊，佢可能好健康啊，都開緊花，啲綠都好，啲樹啊、啲葉啊、枝啊，都好似似乎冇問題啊咁樣。咁啊，我覺得就喺呢方面，可能真係要。然之後睇一睇政府喺呢方面係咪要調整一下咯？ 我覺得好同意謝議員嗰個睇法，因為啲樹咧其實嗰個生命力好強，你睇表面好似好翠綠啊，開到花，好似冇乜事喎。其實裏邊可能爛到透，都未必即係感受到嘅。可能真係要啲好老手嘅即係樹木專家咧，先至能夠鑑定到究竟係咪有事。一睇表面其實真係。好多樹你發覺都好健康，我見尖沙咀成條街，即係嗰條海防道，真係好多榕樹都好靚。但係有冇危機呢？我都即係頭先我喺開場我都講啊，呢棵樹我見佢有冇可能有問題咧？果然就一個月就出事啦。 嗯，咁另外即係有陣時咧，即係我覺得都喺固定方面咧，即係啲樹啊，尤其是好大棵嗰啲，即係老樹啊。是好多地區或者國家佢其實都係有啲固定嘅方法。咁喺呢度嚟講咧，就算出現有問題咧，都唔會話即係即係可以頂得住下，即係咁變咗唔會話即係造成咁容易造成傷亡咯。咁呢個固定嘅方法或者點樣做其實都係要檢視一下。 嗯，系，其实谢伟全啊，因为今年一月底嘅时候咧，政府先至向发展事务委员会咧系交代过一啲优化树木管理嘅措施嘅，咁当中就有十点啦，咁亦都有一啲咧就话要喺2023年呢个周期嗰度咧就开始实施噶啦。其实我想问，即系据你所了解咧，而家嗰十点嘅修改嘅情况咧，究竟系点样啊？系咪真系已经有一啲系行紧噶啦？ 嗱。這個呢我們很關注的最新情況，當然我現在未掌握，因為始終要 政府方面睇。咁啊，大家都其實過去都關注呢個問題嘅，因為影響即係嗰個安全咧。咁我自己嚟講，覺得政府而家嚟講，尤其是今屆咧，好多時候講效果同埋速度咧。咁假設佢即係都係全力進行啦，咁喺呢方面咧。是不是仲即係因為而家發生呢個事件咧，需要有一啲啊或者先後緩急方面啊，或者增加一啲做法咧？咁呢個其實應該係我諗政府可以出嚟或者喺呢方面咧交代一下咯。我都會即係喺呢方面跟進一下。 嗯，嗱，另外咧就係而家咧係樹木嘅管理或者係保養嘅工作咧，就歸由唔同嘅部門咧去負責噶。咁但係咧，其實譬如較早之前咧，都有一啲立法會嘅資料啊顯示到咧，其實每個部門能夠各个部门下面负责做树木管理的人员数目是不一的，亦都对树的比例是不一的。譬如举个例子，就是以今次这棵树就是负责的部门就是建筑署的。如果看回较早之前，就是位于它截到2020年的12月31号的数字，建筑署是位于高人流车流地点的树木的数目就有105,700棵，但它的树木管理人员数目其实呢就只是得五个而已，那个比例其实都几悬殊啦。但是有些的部门呢，它那个的人数呢就会多一点的，譬如房屋署89,100棵树，但是它负责树木管理的人员数目呢就有63个。其实怎样看，就是每个部门它这个的人手比例呢，是不是需要做一些的就是另外的方法去到调整啊，或者是处理呢，才可以确保到我们的树木检测的水准或者安全呢？ 其实呢，就之前我都有表达过意见嘅，即係关于管理树木方面呢，佢嘅分工啦，但係啲人手呢亦都係因为咁呢，就係摆喺唔同嘅部门。嗰、那个点样善用到呢啲人手资源呢，喺呢方面係唔理想嘅。虽然你话而家喺发展局成立咗一个组织，佢係基本上呢即係统筹返有關做法啊，或者應該點樣處理啊咁，但係始終咧人手調配咧，頭先你講啦，咁其實係呢個人車嗰、那個即係流方面嘅人車流嘅密度咧好高嗰啲咧，其實係咁多咧，其實靠呢五個人咧未必足夠啦。咁但係點可以調動到其他咧？其實有問題啊，因為大家唔同部門嘛。咁喺呢方面咧，所以過去嚟講咧，其實整合咧係我覺得係有需要咧，尤其是我哋而家嚟緊都強調啊，即係環保啊、綠化啊，同埋我哋碳中和啊等等。咁喺呢度其實我都推動好多時候咪即係成立一個獨立嘅部門咧，使到佢喺調配方面咧更加容易咧，喺人手方面、資源方面咧更加善用咧。咁呢個真係要認真去考慮咯，我覺得喺政府方面。 諗下成立個樹木辦啦，好似特首辦咁啊。 而家有啦，樹木辦就係啦， 唔係高層次 嘅。即係可能一個組啦，或者唔係組咧，即係唔係部門咧就組啦。你因為即係就算而家你講鐵路咧，佢都醖釀成立一個鐵路署啊，係嘛？咁啊，喺呢方面可能真係值得去即係。唔好再拖，即係認真咁即係考慮呢個組織。嗱，呢個組織有咗嘅時候咧，即係統一嗰個資源嘅時候咧，嗰個人手善用方面咧就會好多，就唔係嚇，喂，我唔夠人，你又加，咁咪變咗有陣時咧就係、是、即係不斷加，從來冇諗下嗰、那個架構結構方面嘅一個改變咧，就善用咗人手啊同埋資源咯。 嗯，好啊，谢伟全，多谢你倾到呢一度啊。谢伟全议员呢，佢系嚟自建筑测量、都市规划及愿景界嘅，而佢亦都系立法会咧发展事务委员会嘅主席嚟嘅。更新一下呢一啲嘅数字先啊。头先我讲到呢系建筑署下低去负责要管养嘅树木嘅数目啦。咁啊，头先我讲系2020年嘅数据嘅。咁啊，更新一下，直到去2021年嘅年底呢，其实建筑署呢佢要系负责嘅管理嘅树木嘅数量呢就系14,500棵，咁而佢嗰部门咧嘅树木管理人员数目咧就系有五位嘅。咁另外，譬如头先我亦都系提过啦，即系另外嘅一个嘅 部門啦，咁譬如頭先有提過另外嘅一啲嘅部門，譬如係以依、這個房屋處為例啦。咁其實咧，如果房屋處咧，佢就管養嘅樹木咧就88,000棵，而佢嘅樹木管理人員咧就有63名嘅。1872311嗱，電話旁邊咧，文卓飛，我哋又請嚟咧另外一位嘅嘉賓，就係咧係國際樹木學會香港分部會長吳宇軒啊，吴宇轩你好， 真好， 系 ，hello 大家好， 系吴宇轩啊，首先想系啦，你好啊，首先想请问啊，因为嗰棵冧咗嘅树咧，就有专家落去睇过啦，咁都发觉佢个根部咧系腐烂嘅，其实可唔可以讲下，即系而家呢啲树咧，一般嗰个嘅检查流程，其实喺咩情况之下，你哋先至会用仪器咧去到检查一下，同埋检查嘅时候会系譬如树干嘅部分啊，会系检查到大概乜嘢嘅范围，会唔会揿下去嗰个树根咁样嘅咧？ 嗯，好，咁我哋就住琴日冧嗰棵树嘅情况啦，咁你正话都提到其实棵树系归 ASD 管嘅建筑处。咁一般嚟讲个工作流程呢就系佢哋可能会有个活天嘅 schedule 啦，咁可能今日嘅工作就系去 check 九龙公园附近斜坡嘅树嘅。咁去到嘅时候呢，咁就会大家一 team 嘅树艺师分工合作啦，咁睇返各自负责嘅树木啦。咁首先我哋会做一个叫做 level 1嘅 inspection， 咁即係从一个树群去检测，我睇下树群里面有冇啲特别树系有问题嘅。咁我哋睇嘅时候呢，亦都会由顶至到底去睇啦，咁譬如佢个树冠啲树有冇问题啦，咁啲树如果有问题，即係代表可能佢健康出现一啲状况啦。咁至於你話今次重點提到個樹根位咧，咁好多時候我哋都會行近去，因為樹根咧嗱係 underground 嗰啲咧，我哋就依一刻過個 level one 就唔會睇得到嘅。咁我哋都可以睇到大概嗰個樹腳或者根嶺嘅位置咧，有冇一啲跡象可能會有一啲真菌嘅感染啦，或者有直情真菌嘅致實體出現啦。咁亦都如果見到有腐爛咧，我哋好多時候都會攞一個锤仔去敲一敲佢，由声音去辨别翻究竟佢里面有冇中空啊，或者佢木头嘅实同埋虚嘅程度咯。咁好啦，如果发现一啲比较严重嘅问题咧，我哋可能会 suggest 做一个 level two， 即系我哋俗称嘅 form two 啦。咁就会仔细地睇一棵树。咁嘅情况咧，有啲时候会用到一啲唔同嘅仪器，譬如一啲钻探啦，或者系一啲声纳嘅仪器去睇翻实际里面。究竟剩翻有几多木头系实嘅，几多系腐烂嘅木头，再去做一个决定，究竟呢棵树我哋系修剪个树冠啦，定还是系需要成棵移除，定还是系落药啊等等。咁一般个流程就有少少似人去睇医生嘅，我睇咗个家庭医生，发现有啲唔妥嘅，咁我哋再去睇专科，咁专科都觉得有问题有疑惑嘅，咁我哋再用仪器去分辨翻佢里面有咩问题咯。 嗯，另外呢，虽然我头先就大概有提过有啲部门呢佢嘅树木同埋佢个树木管理人手嘅比例啦，咁但係其实唔少部门呢佢哋都会係搵外判嘅承办商呢做一啲检查树啊等等嘅工作嘅。咁其实我想问，即係而家以香港嘅即係成个嘅园艺界，即係检查树艺师嘅数目呢，个人手状况系点样嘅咧？系咪足以应付到而家香港嘅树木嘅数目嘅检测嘅要求咧？ 系嗱，如果就住数量嚟讲咧，以我所知，其实喺应付日常嘅工作咧系足够嘅。或者我讲翻个一般树木管理系点啦？政府亦都其实管理住香港绝大部分嘅树啦。咁但系亦都好大部分系外判咗出去俾唔同嘅公司去做一个管理去检验嘅。咁而嗰啲合约咧，好多時候都係價低者得啦，咁佢可能應付日常嘅工作係冇問題嘅，咁但係香港有個特性就嗰、那個天氣變化好大，尤其是我哋講緊有接近超過半年都係一個夏天，可能係雨水啊或者係颱風等等啦，咁有好多時候一出現呢啲咧，就會有好多投訴額外嘅 ad hoc 事情會發生，咁當呢啲事情發生嘅時候咧，喺平常可能個合約寫明嘅人手裏面咧，未必就足夠處理一啲咁樣突發而且係持續幾個月嘅情況，咁好多時候就會發現咗一個叫積聚堆埋好多 case 未處理，咁所以可能市民大眾或者你哋都會覺得究竟係咪唔夠人手呢？咁其實未必係唔夠人手，只不過喺個合約嚟講，價低者得，咁當然以最低嘅成本去運行呢一年嘅工作啦。咁但係你除翻雲冇嘢等，但係唔係噶嘛？原來有半年係超負荷嘅，有半年係OK 或者有輕鬆少少嘅。咁呢個就係個問題所在咯。咁因為其實而家越嚟越多課程去培訓啦，咁出嚟嘅人手都好多唔同嘅年輕嘅樹藝師啦。咁但係有啲時候佢哋發現嗰、那個 無論是辛苦的程度啦，或者他那個薪金的水平呢，未必等同翻佢付出嘅努力咯，咁好多時候啱啱開始做頭一兩年都 OK 嘅，咁但係發現哦，同隔離其他行業比咧，哦原來我啲 senior 嗰啲個人工升幅或者個 career path 其實都冇佢哋想象中咁好咧，好多時候我頭兩三年甚至五年之後咧，大部分都會離開個行業，或者去轉去政府工，可能係漁護署啊、康文署等等類似性質嘅工作，而唔會再留喺一啲私人公司嗰度咯。依、這個就個流失率。都幾高嘅，而我所 知，即係成個嘅行業前景咧，似乎吸引力係稍為欠缺啦， 係 啦。好，多謝你，吳宇軒，有機會再同你傾過。跟住咧，我哋有六點前嘅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清水湾道去彩虹方向近彩云圣约瑟小学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不过车龙就有待消散，龙尾系去到顺利纪律部队宿舍对开。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西行嘅龙尾，分别去到税务大楼同埋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七咸到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芜湖街；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龙尾嘉华国际中心，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去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同埋上狮隧近住新光中心对开嗰度啦，车龙排到去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龙翔道桥面。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文卓飞。 就嚟到晚上嘅六点四十三分，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啊！文卓飞，不如跟住咧，我哋要倾一个咧教育嘅问题啊！咁不过今次咧就系讲小学嘅教育，就唔系讲大学嘅教育啊！系啦，嗱，点解我哋会讲小学嘅教育咧？咁啊，因为咧系即系早两日啦，星期三啦，小一嘅统一派位嘅结果咧就公布咗啦。咁当然啦，即系小学嘅收生咧，如果大家知道个制度咧，其实就分咗两部分嘅。第一部分咧就系自行收自行分派学位，咁其实嗰啲咧就已经一早系知道咗结果噶啦。咁剩翻咧一啲我哋就有啲人俗称叫做大搞猪啦吓，就系叫统一派位。咁个结果咧就喺星期三公布。其实咧如果我哋睇翻啦，而家个数据咧就个满意率都高噶噃嗱，因为咧就系今年咧总共有20355个嘅学童咧参加小一嘅统一派位，比起旧年咧。啊，都少咗好多，少咗成2500人。 哇， 系啊，都相当之多啊。咁啊，当中咧有82%嘅学生咧系获派首三志愿。咁头先我讲过啦，所有派位咧系分两个阶段噶。第一个咧就系自行分配学位啦，咁啊可以咧系不拘校网啦。咁如果计埋咧第一阶段自行分配学位嘅阶段咧，整体今年小一派位嘅满意率咧系达到91.2%啊，系创历年嘅新高啊。家长都应该唔使点愁啊，系咪啊？ 呢個是大計劃嚟㗎，每個家庭小一派位是阿媽咪最緊張的。 啊，都唔單止小一添，中學派位都好緊張嘅。 小一呢個是真係好似注定你將來條路點樣行啊，輸在起跑線啊嘛，好緊張，好緊張。最近我有個侄女都特登約我食飯，都問點樣有咩策略，不過佢就走咗去直資嗰條路，覺得派位都係好難自己控制到。不如走直資都仲可以參加啲班啊，培訓個細路面試好啲啊。但係直資都有個問題，就係太多人報啦，即係好學校幾千人爭百幾個位，咁嗰場仗又係好難打嘅。所以香港嘅小一入學咧，係真係爭得好緊要。 嗯，不过又咁讲，其实咧，近年个竞争咧，可能比起以往咧系少咗。个当然一个好重要原因就系学生人数下降啦。咁所以近年即系教育界都相当之关注咧，叫做音乐耳效应啦。音乐耳效应就系、是、即系可能佢本身有一啲嘅学生减人数系减少咗，于是咧有啲学生咧佢就能够去到有啲俗称叫做第一组别，即系。其实就应该咁讲嘅，第一组别嘅学收第一组别学生嘅学校啦，咁样咁，于是咧就有啲就系逐个褪啦，佢可能跟住咧就由直资吓去咗另外一啲佢更加心仪嘅津贴嘅小学，咁然之后咧其他嘅学生咧又可能转咗去直资或者系私立，跟住大家就一路咁样褪，就玩一个叫做音乐耳嘅有一个音乐耳嘅游戏或音乐耳嘅现象出现啦。咁不过咧，其实今年嘅小一派位咧，仲有一点特别嘅。因为咧过往系派完位之后咧，大家都会叩门啦吓，即系有啲人咧，佢觉得派位嘅结果唔系太理想咧，佢就主动会去揾一啲嘅学校咧，系希望可以入到佢最心仪嗰间嘅，咁啊叩门。咁但系今年咧，由于生源下降啦，咁所以喺五月底嘅时候咧，教育局亦都宣布啊，就每班系减一个嘅叩门位，咁即系话咧，总体嚟讲咧，学校嘅叩门位咧系少咗嘅。咁喺呢个情况之下，咁到底会点样影响咗家长嘅策略咧？嗱，咁讲，有啲教育界人士就话，当个叩门位少咗嘅时候咧，预计咧嚟报揾叩门嘅咧都会系少咗。但系有啲家长咧又唔系咁话，佢话喂，我其实以往咧系去少一半学校嘅叩门嘅，咁但系咧而家我知道你减咗叩门位咧，我反而可能去五到六间学校叩门，即系希望可以入到佢一啲非常想入嘅。咁所以呢个叩门位减少咗，对于家长嘅起码喺个心态上嘅影响会系点样咧？同埋会唔会系令到佢哋更加要同个小朋友走多几间咧？咁呢个有可能唔同嘅家长有唔同嘅谂法。 好辛苦噶，啲细路仔真系面试都身经百战噶。 是啊，吓嗱，咁啊，当然啦，心机旁边嘅听众朋友，其实你又点睇咧？而家小一派位嘅状况咧，都要打电话嚟1872311 1872311咧，同我哋倾倾嘅。有啲校长咧就估计今年家长嘅叩门意欲咧会比较低吓，咁当然其中一个好重要原因就系头先提过啦。如果连埋自行分配学位阶段咧，今年小一派位嘅满意率咧系达到91.2%，系历年嘅新高嘅。咁所以佢哋又相信咧，可能会由往年大概是收到200份的扣门表，就减到去50到60份。但是亦都好像刚才我这样说，即有些家长反而就说打乱了我们计划，会扣多几间。那怎么看呢？可以打来1872311跟我们倾倾的。因为下个礼拜初呢，就应该是啲学家长咧要去翻佢哋获派个校嗰度咧就做注册噶啦。嗱，电话旁边咧，俾我哋请你一位教育界人士同我哋倾倾啊。咁啊，电话旁边咧，请嚟新界校长会嘅副主席朱伟林嘅。朱伟林校长你好， 校长好， 系你好，主持好， 系朱伟林校长，可唔可以同我哋讲讲咧？今年嗰个嘅叩门嘅相关情况啊？你哋以你哋学校嘅经验系点样咧？ 因为嗰个政策有啲嘅都系改变咗啦，咁、那个扣门位嗰度系少咗嘅，咁但系同步咧、那个满意度高咗，咁其实咧好似就话会出现咗，就话都预计啦，一都肯定就系学生人数少咗，即系个市场上边咧，其实系学生系去达到满意度高咗啦，咁佢去扣门意欲其实 系 会降低嘅，因为点解佢系达到首次咗首三次都高咗嘛，咁、当然咧，头先主持都讲，其实有啲系想可能去更加心仪嘅学校，或者转由官津转去直资，或者调翻转直资去官津，官津都好啦，等有个音乐耳效应嘅，咁你睇翻咧整体嚟讲，其实我哋都预计，业界都预计咧，扣门个人数系会少咗嘅。因为咧，我初步好初步啫，就是、我自己本区啦，或者亦都问我哋附近区一啲嘅校长，都普遍现象咧，都话整体嗰个叩门嘅人数表格系相比以往系少咗嘅，喺呢一般嘅现象，亦就好实在就因为就系个人系少咗嘛，所以加上满意度高，咁亦都头先你话嗰、那个名额即系减咗一个啦，咁系咪话因为人嗰、那个每间校人数可以？收扣门嘅名额少咗，其实都有两方面睇啦。一方面就是、佢难咗，我报多几间；另一方面就是、既然都咁难啦，我都唔去啦，都亦都咁可能性。所以咧就睇得到就话， 當我哋成日強調就話，家長咧就係、是、好明白嘅，好即係錫自己小朋友，想去所謂最心儀、最心儀的學校。嗯、其實我哋強調一樣嘢，每一間學校都要有佢嘅特色，亦都佢嘅優點，亦都可以照顧到小朋友嘅成長。反而最重要就係、是、你小朋友已經被派某間學校，尤其是首三志願嘅，其實都係你自己心儀的學校。嗯、你係咪一定要去扣門咧？扣門就係如果話三間唔夠，扣六間，咁、那個小朋友咪疲於奔命。即係好辛苦嘅，其實，因為小朋友咁細個，時不時需要去到咁，即係去兜個勞頓咁樣去做咁多呢啲嘅面試咧，咁去俾一個鞭策佢，令到佢好似即係要去跑場、跑唔同嘅市場咁咧，咁真係咪有咁嘅需要咧？咁因為咧就係佢翻一樣嘢，就係小朋友嘅成長咧，就好睇咩咧？就話唔係就係。靠嗰學校嘅名氣噶嘛，係睇下究竟你間學校係咪同家長係咪配合到，讓小朋友咧能夠健康全人發展啦。而家好強調翻一樣嘢就係發展學生個個人嗰個能力啦、性向啦。咁而相信每一間學校都有個優點地方，亦都有佢特色，亦都可以栽培到自己小朋友嘅。我成日覺得就係你話啊，俾小朋友去試下啊，見識下唔同學校，去即係可能真係。諗住都要扣門，就一間起兩間至 O K， 即係千祈唔好咁即係三間四間五間咁，咁其實就令到細路仔好辛苦。咁而另外一方面就係、是，其實就話喺而家個學習嘅制度裏面咧，我哋學界都知道，每間學校咧都會提供好多多元嘅發展嘅。咁其實就要讓我哋係發掘咗自己小朋友嘅潛能喺邊方面，學校佢本身有咩特色或者咩項目係可以配合呢、這個，即係最關鍵。而至於話究竟，佢哋係咪一定係要透過啲平衡先至去揀啲咩學生去入咩學校呢？咁我又會睇啦，因為其實你知道而家香港以往都好強調咩中英數三科，但係我哋而家香港要講咩呢？講個科創創科。其實呢個講 STEAM 有冇一個科去考你係冇嘅，有冇呢個平衡係冇嘅。其實就係香港全香港啊，國家都發展緊科創。其實都希望就係我哋當局啦喺嗰個發展推展呢個科創嘅時候，喺我講小學係咪應該有嗰個評估機制要改變呢？即係話係咪淨係以往嘅所謂中英數去評定嗰個小朋友、評定間學校呢？其實應該係引入多元評估嘅，引入一啲係科創嘅發展，要讓到我哋未來嗰個學生個發展嘅機會啦，同埋個成長機會入中學、入大學咧，係走多啲個多元發展，尤其是科創方面呢方面，香港而家我覺得咧係欠缺嘅。咁其實我哋學界都講多元評估啊嘛，要客觀嘅評估小朋友，唔好淨係用三個學科去做。所以我諗係未來咧都要諗究竟個派位機制方面佔嘅比重啦，或者係個評估元素啦，呢度即係可以作一啲嘅調整嘅。 係，我都同意啊，朱校長你嘅睇法，因為好多時係家長為個細路仔揀。家長是以什麼做標準，可能用他小路仔讀書的時候那種的標準來衡量那間是否名校、入到好的中學機會大不大，入到大學的機會大不大，去看可能都比較舊的這個標準、小路究竟適合到什麼呢，他自己未必很清楚，所以反而就是真的要知道小路性向，就算是男仔女仔都可能很不同，有些早熟一點，有些遲熟一點，如果找了一間不適合他的學校，雖然是名校，我覺得都未必一定很合適那個小孩的成長。 不過朱校長，其實講到扣門位的處理，你們今年或者據你所知，即是處理的方法會不會跟以往有些不同呢？當然即是每區我們講的整體的生源是下跌的，但是各區的情況都有些不同的，有些地區它會是比較受衝擊，有些地區就沒有那麼受衝擊的，但是會不會是因此大家考慮收扣門生的時候都想想我究竟是不是還收翻同區嘅學校嘅學生走嚟扣門咧，定係我哋會諗揾翻即係其他區嘅學生嚟到做扣門咧？因為其實可能個考量好唔同啊嘛。譬如有啲佢由其他區嚟嘅，除咗去考慮個學校適唔適合去之外咧，可能亦都有地域等等嘅因素啦。咁、但係如果你取錄翻咧原本同區嘅學校嘅扣門位咧，尤其是喺啲生源緊張嘅地方咧，就可能會令到有啲學校咧跌去危險邊緣嘅。咁你哋今年會唔會有一啲類似嘅君子協定啊，又或者有其他一啲考量策略咧？ 咁牽涉扣門位方面咧，其實我哋區之前有開過校長會咧，即、就、係、是、我哋有個共同嘅諗法咧，都不能夠作一協定，協定又會即係、就是、一個 適宜嘅啫。我哋一個諗法就係、是，其實就知道生源不足，我哋大家互相咧關顧啦。咁我哋就喺以往都係嘅，我哋話喺講扣門位去年咁計咧，我哋都有個心中有條線嘅啫，唔可以超過一半。咁我哋基本個區係做到嘅。至於局方直頭係今年就已經將話嗰個，因為我哋本區咧就係全部行小班，每班兩個。就減一半，咁已經呢條線咧，其實官方畫咗俾我哋，咁我哋都會守住一條線嘅。咁至於話會唔會收自己區，我哋都有個諗法，就係我盡量一定係收翻咩咧，就翻其他區，即係由其他外區申請入嚟外區嘅，我哋會先去走選嘅。咁當然啦，我哋其實每間學校都可能面對一樣嘢，都有學生有音樂椅嘅狀況。如果我派足我班係25人，但係我假設咧，佢有個人搬咗屋，走咗去沙田，走咗元朗，咁我欠噶嘛。我欠個小朋友，咁其實我啲係填補翻我個空缺嘅時候咧，咁呢度就要考量究竟我個所有流失嘅學生究竟幾多啊？我當我即係有轉區嘅學生多嘅時候，我哋要考慮翻，我除咗我收翻他區嘅學生之外咧，亦都可能需要我收翻我自己本區學生都唔定。如果唔係咧，又變咗我自己跌穿咗我條線咧，咁對自己咧都有呢個風險喺度嘅。所以喺個原則上，我哋都係以呢個收他區行先一定係㗎，咁盡量保障翻我自己本區嗰個生態嘅。 嗯，但由於咧今年個扣門位係減少，每班減少一個啦，即係你頭先有講就係25人嘅小班嘅扣門位咧，就由兩個變翻得係一個嘅啫。咁所以譬如你頭先你講到啊，會唔會有一啲嘅本身嘅學生都可能流失咗去其他區咧？其實當你個扣門位只係得翻每班一個嘅時候，會唔會令到你哋去計條數咧，或者係預算條數嘅時候咧更加難啊？因為你以往如果係每班係兩個嘅時候，咁你個人就可以多啲，即係譬如如果你四班嘅，咁咧即係你可以有八個嘅扣門位啦。咁但係你而家得翻四個嘅扣門位，咁個走盞位就少咗好多咯。 咁當然啦，係冇一半，但係同樣地，因為本身我哋區唔夠小朋友嘛，咁其實又變咗嗰個你預八個都冇用嘅，因為其實都未必有咁多小朋友，所以我哋就話其實咧，隨住整體啊，即係嗰個人數下降咧，其實將嗰個扣門位下降咧係配合翻個實際需要，所以我哋都睇翻就話，如果我哋係唔一定要收扣門，又唔一定要收扣門嘅，咁但係我如果要收咧，只能夠咁講啦，即係用翻嗰條線就而家就。就官方規定啦，最多每班一個咁計，咁大家好守條線。咁至於就話，我如果真係假設我啲有啲同學仔去咗第二個區嘅，咁我流失咗，唔係26個，係25個，可能跌到22個，咁我都會收翻啲同學仔去填補翻個空缺噶嘛。咁呢啲情況之下就唔排除就話，我當冇其他區嘅學生過嚟嘅時候，可能我都要被迫咧要收翻啲本區學生都唔定嘅。咁呢個就好實在嘅，睇翻究竟。自己嗰間學校佢究竟有冇流失？如果流失咗之後，佢必須要填補翻嗰個人基本人數先。當我填補咗基本人數之後，先再考慮究竟我真正嘅扣門位咧，其實就係26人，第26人先真正嘅扣門位，因為1至25咧係基本線嚟噶嘛。即係我補翻我本身個25人之後，我第26個我哋要守啦，就守嗰個所講嗰、那個就係嗰個叫做他區學生啦。咁呢個就會比較好啲嘅。 其實張校長，我哋都睇到咧，就係個6歲嘅學齡人口咧，都會不斷跌啦。咁根據較早之前立法會嘅文件咧，就係2023年嘅57,300咧，會跌到去2029年嘅50,000啦，即係逐步咁跌啦。咁當然個趨勢係咪咁樣？咁我哋唔知啦。但係由於咧每年都會係9月咧，先至會同啲學校去點人頭啊嘛，先知道你實際係有幾多學生噶嘛。咁今年已經有5間學校咧係獲派0班小一啦，擔唔擔心下年嘅？狀況可能會是更加多學校是開不到小一班呢？ 這個即肯定有那個風險啦，即其實整體的如果結構性問題之後，學生人數下降是事實來的，咁亦都喺翻我哋區，其實喺即係開咗收到開班信之後，我哋區都減咗12、13班嘅，咁可以預計到其實係唔夠小朋友噶嘛。喺唔夠小朋友之下，其實就我哋都預算就有可能出現咗所謂殺校啊，再其次就係我叫做係縮班嘅。呢、這個我諗好不爭的意，即係事實嚟嘅，即係冇爭議，因為真係供求因素啫嘛。所以就話究竟喺嗰、那個喺個點樣盡量平衡翻生態，我哋能夠係派學生，就係能夠係救大家叫救生生源去保持間學校，就因為我哋都唔想有學校被殺嘅。但係咧，就如果都係再其次就係唔殺校，但係都要焗住要縮班都唔排除。 咁呢個就要睇下點樣應對啦。多謝你，張校長。 言不盡，風不息， 聲音更立體，意見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萍、文卓飞。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嘅電話號碼咧係18721嘅。今年嘅小一派位啊，你自己滿唔滿意咧？仲會唔會去購門咧？都係打電話嚟18731同我哋傾傾嘅。今日文卓飛頭先我都提過啦，今年咧係有五間嘅小學咧係不獲派小一嘅。 可惜 啦。係啦，咁啊，於是咧，其實佢哋都用咗有唔同嘅方法或者有唔同嘅出路啦。譬如舉個例啦，其中有一間咧就係普仁小學啊，天主教普仁小學啦。咁佢哋就申请特别试学失败嘅，咁今年就唔能够即系收小一生啦。咁但系咧，另外有一间咧就选择同另外嘅一间嘅学校系合并嘅，就位于东区嘅。咁除此之外啦，仲有一间咧，有一间嘅学校咧就获准咧喺下年嘅时候咧就再系可以即系收翻小一啦。咁而仲有两间咧，佢哋就分别咧系长洲嘅锦江堂小学啦，同埋咧系黄大仙嘅孔教大成小学啦，佢哋咧都用咗另一个方法，就系办私家嘅小一班啦。 系 系啦，吓 呢个都系一个即系化危为机啦。我觉得其实你睇翻外国优质嘅私校，其实系吸引嘅。你睇翻美国最好学校都可能系私校。咁香港早年咧都有好多私校好蓬勃。因为当时香港学位不够咧，你冇私校咧，就好多人读唔到书，所以佢都系扮演咗一个好重要的角色。咁香港依家去到咧，就有好多学生唔够，咁啊同当年学生太多好唔同啦。咁又有啲学校办唔落去，咁啊点样可以化危为机咧？我觉得专为私校咧，如果有心有力咧，我觉得都系可以做好一个品牌。 不如呢这个时间我们又请来其中一间会是办私立小一的学校，就是孔教学院大成小学的校长袁潘淑娴和我们倾倾的。袁潘淑娴校长你好。 是两位主持好。 好 是两位主持好。 你好，不如先讲讲你们来这一年的做法会是怎样，只是小一才是私立的小一班，那跟着其他那些班别会是怎样处理呢？ 是其实呢应该正确来讲就不是叫私立小一的，应该叫私家班。咁就 系 小一系私家班，咁小二至小六咧系政府继续津贴嘅。 小一私家班即系只系得小一咧系用一个私立嘅模式去做，咁啲学生就需要交学费嘅。 其实系啲学生唔需要交学费嘅，个学费咧全部系由办学团体支付嘅。 即是有俾晒钱啦，咁都系可以免费读啦。咁但系佢同以往或者同你哋其他班级安排会有啲咩唔同咧？ 其实同其他班级安排咧，就最主要就系喺个首先喺个资助上边啦。咁即系以往咧，其实就所有嘅使费你不论系灯油火蜡啊，咁都系政府俾钱嘅。咁但系而家咧，小一咧佢就会除翻啦。咁即系就算系一支洗洁精，咁都要系除翻总共有几多班，咁就你其中小一系你自己咧，咁就都要俾翻钱咁样咯。 嗱，呢个就系喺你学校行政度计数啦。咁但系我谂大家 应该系选择咗呢个选择搞私家班嘅学校。都要是咁样计数嘅。 系啦，呢、這个就系用学校行政嘅角度咧，要跟呢啲规矩啦。咁但系实际对于入读嘅学生嚟讲，其实有啲乜嘢嘅分别咧？譬如无论喺个课程设计啊，或者佢哋所能够攞到嘅一啲嘅配套啊，或者服务方面有啲咩唔同咧？ 其实坦白讲咧，当系私家班咧，我哋个弹性系大过我哋喺津校嘅，咁当然我哋都会即系都睇住学生嘅程度啦、学生嘅需要啦，去安排课程同埋佢哋即系可能系加强边一方面，我哋都要睇翻学生嘅需要嘅。咁我哋学校嘅做法咧，就会系真系睇到家长嘅需要咧，我哋就搞嗰个叫半即系。傳媒改咗叫做半留宿嘅一個政策啦，咁其實就係小朋友會留喺學校嘅時間就會長嘅。 長到係點樣啊？ 其實我哋點解叫半流叔呢，因為佢七點九翻學啦，咁就去到其實我哋最長係可以去到夜晚黑七點鐘嘅。不過其實我哋一路都有咁做，做緊一個託管嘅。咁但係咧就小朋友咧，其實之後咧，其實小一咧，我哋係可以俾小朋友咧就係、是、朝頭早翻學啦，咁佢就朝主要嘅 subject 咧，即係就係朝頭早上曬嘅。咁而之後咧，佢就會喺學校度食飯啦。咁食完飯之後咧，佢就會選擇一個體育嘅項目去學啦。咁就上體育堂，咁跟住一三五就上體育啦，二四咧就會係一啲美勞啊、美術嘅課程啦。咁跟住咧，小朋友咧就上完嗰啲課程之後，好似外國嘅一啲boarding school 嘅私立學校嘅課程啦，咁佢就上晝上堂，下晝咧就俾小朋友做多啲運動啊，可以多啲身心嘅發展啊。咁跟住咧，佢哋就可以唞一陣之後咧，就會可以家長可以選擇放學啊，定係留低喺度做功課輔導班。 咁但其他班级啲学生就享受唔到呢个时间表㗎喇喎，係咪啊， 即係。其实其他班级呢，我哋二三年班都可以享受呢个时间表嘅。不过呢就我哋要记住跟返教育局嗰个指引呢，即係譬如佢要足够嗰个时数啊，足够嗰个 percentage， 都每一个科目嘅 percentage 啦。咁但係四至六年班呢，我哋就係跟返以往由朝头早就上到三点几啦上堂。 都有少少系一校两制话， 系咪一校两制啊？因为坦白讲，佢哋都要即系高年班啦，咁所以变咗我哋都希望，即系亦都唔想样嘢好即刻咁样改晒，咁亦都要小步子，老师要适应啦，学生要适应啦，家长要适应啦，咁所以我哋都系行咗低年级先咯。 我都见到香港有啲私校都办得相当好嘅，都可以收得唔错个学费。你哋办学团体有冇？都有呢個考慮，將來真係將間學變咗私校。 其實有，我哋係希望咧，我哋即係三年之後咧，我哋都可以將間學校轉咗做私校嘅。 都係長遠都要行呢條路啦。 係啦，長遠都行呢條路，因為今次都俾我哋睇到咧，即係我哋有呢個政策之後咧，就發現反而多咗學生問津，亦都多咗家長中意。咁因為其實我哋自己一路都想真係小朋友唔係淨係讀書啊嘛，佢哋都要有一個好嘅身心嘅發展。咁所以我哋自己睇翻原來當小朋友佢可以下晝係上體育堂或者係做多啲運動嘅，原來家長反而就係仲喜歡咯。咁亦都因為今次零班咧，就我哋想改變嗰陣時咧，就亦都好多體育總會都 approach 我哋啦，就話即係如果你哋有興趣，其實我哋都可以合作咁。咁所以就變咗乒乓球總會啊、羽毛球總會啊、劍擊啊，咁都其實有游水啊，咁都有揾我哋咧。咁我哋將會咧就其實真係會有啲好嘅教練就嚟教我哋嘅小朋友，咁就希望佢可以唔係淨係運動啦，咁就亦都俾佢哋真係學啲即係叫正統啲、啱啲姿勢嘅訓練咯。 其實點解係會考慮三年之後就會轉私立咧？呢、這個時期係因為要做一啲嘅籌備功夫啊，定係點樣咧？咁同埋到時係咪就會係嗰陣時應該係四年班以上或者五年班以上嘅學生就仲係津貼咁樣，即係直至到佢哋畢業為止就全校變曬私校咧？ 其實點解係三年呢？就係籌備個工作。第一就係真係校舍啦，因為如果我哋真係要多啲學生做運動，其實個校舍個場地都係一個問題嚟噶嘛，咁所以變咗我哋就諗住咧會起一個體育大樓。咁如果當我哋起一個體藝大樓，咁都需要時間啦，需要申請啦、劃籍啦，好多樣嘢要做。咁所以變咗咧就三年之後咧，我哋就覺得我哋嗰個預備會充足啲啦，即係不論地方、不論老師、不論成個課程，咁我哋都係小步子行，就所以變咗會預備得充足啲啦。咁依個係最主要嗰個理由咯。 咁但係對於中間嗰啲嘅困難同挑戰，你哋點樣會去預計咧？即係譬如都想問啦，你哋而家係一間津貼學校嚟噶嘛？即係小二以上，咁即係話笪地，如果你係要改建咧，其實係咪都要俾教育局去批准嘅咧？ 係㗎，要 係啦。咁但係你嚟緊，你哋就諗住轉做私校，咁其實嗰個校舍嘅地皮，教育局係咪都仲係會俾你哋用翻嘅咧？ 嗱，依個就真係要申請嘅。咁其實唔係淨係教育局嘅，仲要 有地政啊，好多好多唔同嘅部門啊，建築署啊，咁其實好多部門都要申請嘅。咁亦都係點解我哋計劃唔係即刻做，係希望真係我哋小步子咁行，就希望三年之後先轉到做一間試校咯。 嗯， 辦學團體嗰個實力係咪都可以應付到啊？嗰、那個嗰、那個 你講經濟上係咪？係係嗱，人物上咧，其實辦學團體真係都俾咗好多專家去同我哋傾啊，點樣去做好啲啦。喺經濟上咧，其實亦都好多我哋自己院長啦，同埋我哋啲副院長咧都全力支持嘅。咁所以變咗喺即係我好開心地，都係我就好幸運地喺錢方面，我就唔使太。即係好多樣嘢要好緊張咁樣，咁只係放膽去做，諗點樣去搞好教與學，諗點樣可以令到小朋友即係個身心發展好啲。咁呢個就係我自己專心做緊嘅工作啦。 嗯，我想問即係呢個計劃咧，有冇同而家啲在校嘅學生同埋家長咧去到交代過？特別係家長嗰方面，佢哋個取態係點樣咧？ 其實有同家長講過嘅，家長係非常開心嘅。反而即係高年班就話點解唔早啲轉啊？我哋都想係咁，反而係咁啦。咁但係家長方面咧就係、是、我唔夠膽講100%啦。不過我都覺得有95%至98%。percent 嘅家長咧，係即係非常即係非常認同啦，亦都非常支持咯。 但係到時佢哋要俾學費嘅喎。 其實唔使啊，因為凡係咧已經入咗嚟我哋學校嘅、又或者出年即係今年自行報咗我哋學校嘅，又或者咧係出年都報我哋自行報我哋學校嘅，我哋係六年都免費嘅。 嗯，好啊，好啊，多谢晒你啊，校长吓，倾到呢度， 多谢你，多谢晒， 唔该晒，拜拜，系咁啊，袁潘淑娴校长咧系孔教学院大成小学嘅校长嚟，见到佢哋用唔同嘅方法咧去处理佢哋嚟紧嘅办学情况啊。跟住休息一阵啦，好快翻嚟啦，我哋讲一讲咧就系日本释放核废水准备紧去做呢件事噶啦。咁香港嘅进口食物点处理咧？翻嚟倾倾。 回族、土族、苗族、藏族、侗族、朝鲜族、白族、水族、藏族、撒拉族、维吾尔族、基洛族、纳西族、石白族、裕固族、哈萨克族、蒙古族、乌拉伦族、鄂温克族、乌兹别克族，中国嘅少数民族多到数都数唔到，佢哋嘅文化你又知唔知道？电视纪录片《风情中国》带你深入大江南北，逐一探访55个少数民族，认识佢哋古老而珍贵嘅文化遗产。今晚10:30，港台电视3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文卓飞，较早之前日本政府都已经宣布咗会将福岛嘅核废水去排入大海嘅。咁而家睇到就系东京电力公司咧，佢哋都似乎系做紧一啲嘅准备功夫，包括就系将啲海水咧灌入去佢哋嘅排水管道入边啦。咁而特区政府都相当关注今次嘅事件啦。根据就系环境局局长谢展环嘅说法咧，就系话咧，如果当日本系排放核废水咧，政府会即时禁止福岛一带沿岸最高风险缘分的水产进口，同埋对其他有风险缘分的水产进口咧，实施一个严厉的管制。呢、這个对饮食业带嚟咩影响咧？电话旁边咧，请嚟立法会的饮食界议员张宇仁嘅，张宇仁你好， 张宇仁好， 大家好啊，系 系嗱，对于而家政府的取态就系、是、将会系一刀切啦，系如果去排放核废水就禁晒福岛一带沿岸嘅嗰啲嘅水产进口，你哋觉得点睇啊？ 嗱，呢個咧，我相信業界係會支持嘅。 嗯， 其實喺幾年前，仲有5个省我哋係禁嘅時間咧，咁當然特區政府同嗰啲業界都一齊傾，究竟我哋可以開放幾多咧？咁業界都係支持開放其他4个省，但係福島咧就大家都覺得唔應該做，咁政府亦都係支持呢個咁嘅諗法嘅。咁所以就開放咗嗰另外嗰4个省。今次咧呢個核廢水擺落海咧，就唔係講嗰4个省，係主要就係其實喺呢個福島北邊兩個嘅縣同埋南邊嗰2个縣啊。咁咧就一個係千葉，一個我4个，我個 Facebook 都有講嘅。 千葉、群馬、慈城、力木係， 就係講5个連埋福島咧嘅水產嘅啫。OK。咁咧，佢就會加強嗰個管制。咁政府都冇講嗰個加強管制 係去到邊個嘅地步咧？咁我都同啲業界咧，早幾日我都喺局長未喺個報紙度講咧，我都提咗我啲業界兩樣嘢，佢哋要小心嘅。一咧就係而家都應該要準備喺嗰幾個五個月去入嘅水產咧嚇，包括所有啲海鮮啊、海鹽啊。同埋分分鐘係啲海草啊，嗰啲喺個海裏面攞嘅嘢咧，就如果政府無論係咁好有嚴格嘅咧，我覺得佢哋都要好小心，而家應該要去處理嗰個問題。同埋第二樣嘢咧，就最緊要唔係淨係政府嗰個嘅個規管，第日會點做而係咧，仲要大家諗埋市民嗰個心理係點樣諗。咁所以我就點睇咧？我都覺得，我都亦都俾建議俾啲業界咧，而家咧就應該唔好入啦。咁就所以呢個大家要小心。不過我亦都想同市民講咧，特區政府過去由呢、這個福島出咗事嘅2011年嘅3月11日嘅時間咧，政府係採取一個我覺得係好謹慎同埋一個好正確。嘅規管，咁同埋咧，佢哋亦都當時咧就我提議，佢哋亦都同意嘅，亦都做咗，係即係將所有日本嘅食物係100%去抽檢嘅，咁咧就確保即係啲食物係安全俾香港市民食用之嚟。咁我有理由相信咧，其實嚟緊唔單止話，如果係一個禁。嗰五個縣嘅水產唔嚟咧，我相信喺其他嘅縣嘅食品咧，我相信食環署即係食安中心咧，都會加強佢哋嘅抽檢，去睇下即係啲食物係確保係安全，至俾佢入嚟嘅，即係喺嗰個關口度，無論飛機貨好，無論即係船嘅貨嚟好，佢哋都會去加強個抽檢。所以我都覺得市民不需要太擔心呢樣嘢。咁當然講開又講咧，即係我見到日本政府喺過去呢一年裏面，我都提佢哋，即係呢一個問題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唔係淨係個食物安全嘅問題。佢都應該要諗係會影響佢整個日本嘅農產品甚至奶類啊，甚至其實蔬菜啊。海鮮啊，其他嘅縣咧，40多個縣都會有影響。我哋都係唔覺得佢應該要去做呢樣嘢。咁特別是咧，就早幾日大家睇到條魚超標180倍，係咁咧，就再加埋我哋國家個專家喺奧地利都大聲講，佢哋係唔應該咁做，話佢哋係好不負責任做呢樣嘢。咁我過去啲幾個月由我11月同啲業界去。日本的時間我們都提他真的要聽我們國家的專家怎樣說如果我們是有這麼大的意見我都覺得特區亦是日本政府是不應該就是將這些核廢水放到海 我看到香港其實那個需求很大日本餐廳年輕人都比較喜歡對那個食材來源會不會有很大的影響 或者會不會影響了生意 其实生意一定会受影响的我的担心就是不是个食物的安不安全的大家的心理问题都另外一个我是见过11年福岛的时间的时段呢可以一晚一日伙计就变了多个人客的所以呢这个即大家是当时我都要做了几个月的功夫找埋他们的大使啊我哋嘅特首啊，一齐去食，咁咧就同埋，因为我哋有嗰个100%檢疫，咁亦都要3个月嘅时间咧，啲市民先开始恢复有信心。咁所以呢个成个问题咧，我觉得即系要大家要去即系分清楚。当然我哋系日本嘅最大出口嘅城市，其实我哋一个城市买日本嘅嘢多过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不過舊年咧就俾中國咧，俾中國係攞咗個第一啦。咁但如果中國同香港都有意見嘅咧， 我相信佢都好辛苦。當然我哋係應該要攞代替品。 嗯、 我哋當年呢都有唔同嘅日本嘅食肆啊，買日本嘅食品啊，都會去揾其他嘅代替品。咁呢個業界其實都有一啲嘅經驗喺呢一方面。我相信佢哋今次處理呢個問題係會即係嚟得即係可以話唔好話輕鬆啦，不過佢哋係即係熟手技工啊，即係 有經驗去應對嘅。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晚上七点半，由李宝玲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内蒙古调研边境管控和边防部队建设情况。他强调要加强部队全面建设，提高边境防卫管控能力，努力锻造为国戍边钢铁长城，为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作出更大贡献。習近平強調，邊防工作是治國安邦的大事，關係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關係改革發展穩定大局和對外工作全域，關係國家建設民族復興偉業。習近平指出，要加強練兵備戰，增強戰鬥力建設適應性和實效性，要加快信息化能力建設步伐，轉變邊防執勤方式，提高邊境管控效能，確保部隊秩序正規，安全穩定。教育局向全港中小学发通函，局方将会举办与国家安全教育相关的活动，并提供相关学与教资源。除了举办比赛，又制作国家安全教育暑期自学教材，包括每日为学生提供一条选择题，系统会自动核对学生的答案。教联会副会长、选委会立法会议员邓飞认同举办比赛，以加强学生对国家安全的认识，但认为每日一条选择题的做法未必符合现今学生的学习习惯。2019年，一名男子在马鞍山怀疑被人淋泼易燃液体后点火焚身，一对夫妇涉嫌在场以粗言指骂那名男子，三年前被裁定在公众地方扰乱秩序罪脱，律政司以案件程序方式提出上诉，要求撤销罪脱决定，法还至原审裁判官重新考虑，法官张慧玲批准上诉，将案件重新法还至原审裁判官席前，以考虑两人是否有罪。张慧玲认为原审裁判官只需根据已裁定的事实，再依据已裁定的法律观点再作考虑，无需重新听取证供以审理案件。两只巨型黄色橡皮鸭在金钟天马公园对开维港海面展出，展期大约两星期。创作者说，世界受疫情、战争和政治等影响，希望两只巨鸭能够为香港带来双重幸运。有市民认为巨型橡皮鸭再次到访，给大家有共同回忆。有學生話知道今次有兩隻巨鴨來港，特意帶妹妹嚟觀賞。亦有旅客話第一次見到巨型橡皮鴨，感覺新鮮。本港地區今晚同聽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聽日局部地區有雷暴，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同炎熱，氣温介乎27至32度，吹輕微至和緩偏南風。展望隨後一兩日驟雨渐转频密，下周中期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日嘅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嘅车龙去到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 车龙是排到去康庄道桥面。另外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就去到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仲是有车龙的，东行的龙尾排到去东港中心。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近骏发花园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的，暂时一带是留为挤塞，龙尾在果栏。重复一次，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近骏发花园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龙尾暂时排到去果栏。其他的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跟住观塘码头一段啦，稍为多车，龙尾去到九龙货仓。另外观塘道都是去油塘方向啦，跟住康宁道交通繁忙，龙尾去到常怡道。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加道里道车多缓慢，断断续续啦，车龙排到去九龙城回旋处嘅桥面。在尖沙咀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百家士街一段车多繁忙的，龙尾去到连翔道近民安队总部。而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弥敦道那段挤塞的龙尾就去到永安广场。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仲是比较多车，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仲是比较多车一啲噶，龙尾排到去近哈罗国际学校。晚间工程方面，提一提大家，在葵涌的永创街和永立街有电影拍摄工作，直至到听日清晨的六点钟，永创街和永立街是会封闭的。另外旺角的太子道西有水务工程，由深夜的11点钟至到听日清晨的6点钟，太子道西去九龙城方向近帝京酒店部分左二线会封闭，揸车朋友经过到时要小心留意了。最后要特别注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顺利村道顺天村公园仔去新茂坪。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国安法事件簿二， 今集嘉宾律政司司长林定国。 无论民事刑事都是中间过程是有很多步骤，但这些步骤不是说是浪费时间，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确保整个审讯是能够在公平的情况之下进行。 国安法事件簿二，逢星期日下午四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晚上七点半，港台电视31播出。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三叉戟，三位演技派大叔陈建斌、董勇、郝平领衔主演， 由董勇饰演的徐国柱外号大棍子，勇敢仗义，威震黑白两道，是警界三叉戟中的武力担当，粗鲁不过经验丰富，是个勇往直前的好警察。 国剧夜场三叉戟，逢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小一统一派位结果会以邮寄方式上门派递给家长，家长亦可透过电话、短信或电子平台得知结果。在二月五号或之前已经办好选校手续的家长，会在六月七号至八号收到小一注册证，请依照指示办理入学注册手续。如果到六月九号仲未收到小一注册证，就要打2832-7700向教育局查询。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文卓飞。 自由风，自由风的电话号码是18723的。咁啊，文卓飞刚才我哋就同立法会嘅饮食界议员啦，张月仁倾过咧，关于日本啊准备咧将福岛嘅核废水咧系倒入海咧嘅事件咧，讨论过对于食物业界嘅影响嘅。咁佢都话即系叫啲业界咧啊，不如你而家咧就唔好入咧嗰附近嗰几个地方咧嘅相关嘅海产啦。咁其实留意到啦，有一啲嘅议员咧甚至提出咧就系话政府唔好等佢倾到核废水嘅时候咧，先至禁止嗰啲地方嘅食品系入口，不如而家咧就禁咗佢啦。因为佢话即系日本政府咧，其实一路都冇讲得好清晰咧，到底系几时会系开展咧嗰个倾到嘅核废水嘅计划噶？ 系啊，大家都好担心啊。 咁究竟呢个会唔会影响咗大家对于去帮衬即系日本餐厅或者系买日本食品嘅信心咧？可能会唔会重演翻2011年嘅时候嘅事故咧？吓，即系当年啊，系发生系呢个福岛嘅核电站嘅泄漏嘅事故。咁信心问题。电话号码18723，大家可以打电话嚟啦，同我哋倾倾嘅。不过咧，文卓飞都想同大家讲另外一个嘅议题，就系讲到院舍嘅嘅问题啦。 嗱， 因为咧立法会咧啱啱喺星期三嘅时候啦，就通过咗咧一条嘅条例嘅。咁嗰个条例咧就系涉及到院舍嘅相关嘅规定。嗱，简单嚟讲啦，其实咧嗰条条例嘅系包括咗边几个方面咧，就系包括咗对于院舍营办人嘅问责啦，提高咧最低人手规定啦，调高住客嘅最低人均楼面面积啦，引入咧院舍主管嘅注册制度啦，改善保健员嘅注册制度，优化私用药物啦、使用约束措施同埋维护住客尊严同埋私隐嘅规定啦，调高某啲罪行嘅罚则，以及咧系废除安老院嘅豁免证明书制度。嗱喺呢八个方面入边咧，我估咧系对于一啲需要住院舍嘅人士或者经营院舍嘅人士，佢哋最大的关注呢就是会不会令到一些的小型院舍呢没办法经营到，同埋就是会不会呢是人手招聘上面呢有问题，仲有就是到底个服务是不是因此而得到改善啦。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呢譬如我地讲嗰个人手规定嗰度啦，佢就是提高咗嘅。高度照顾院舍呢，佢个新规定呢就是每日最少有13个小时是就每60个住客呢就要有一个护士。又或者你每30个住客呢就要有一个保健员当值嘅。咁呢个呢有啲业界就话啦，其实呢对于嗰个人手需求呢係大增，计过呢可能係需要多500个护士嘅。咁另外一个就係头先讲高度照顾院舍啦。但如果嗰个高度照顾院舍係多过60个住客呢，个人手要求会是更加高的，就是每日最少有8小时，同时有不少于一个的护士和一个的保健员当值，即高两个了。咁而相关呢啲嘅规定咧，就会分别喺2026年嘅六月啦，以及系2028年嘅六月咧实施。咁呢个就是人手规定嘅问题。第二个咧就是关于住客最低人均嘅楼面面积啦。嗱，而家院舍嘅最低嘅人均楼面面积咧就系6.5平方米嘅，咁但系咧喺个条例通过之后，高度照顾院舍咧喺2028年嘅六月咧就要达到8平方米，2032年嘅六月中咧要达到去9.5平方米。而一啲中度系啊高咗好多，而一啲中度照顾院舍同埋低度照顾院舍咧，就会有由2024年计起咧就有8年嘅过渡期，但系佢都需要喺2032年嘅6月16号咧就达到咧系人最低嘅人均楼面面积咧系达到8平方米。咁其实咧可以计一计嘅，你由 6.5 平方米去到8平方米或者系 9.5 平方米咧，的而且确咧都增加咗唔少嘅。咁呢度会唔会系令到院舍可以照顾，即系可以收到嘅院友数目系缩减咗咧？咁啊，呢个当然亦都会 對個宿位上面會唔會有另外嘅更加多嘅要求啦？除此之外咧，對於院舍嘅經營上面咧都會有影響，因為佢收嘅人咧就少咗啊嘛。咁會唔會佢更加需要可能係譬如調高一啲嘅收費啊等等去應對咧嚇？ 睇翻呢個疫情之後係面對好大挑戰，加上個移民潮，好多有醫護資格嘅年輕人咧，海外好受歡迎。即係移民好容易，咁你想再培訓多啲人去補翻呢個人手不足咧，都唔係話一時三刻嘅。依家好幾間院校咧都擴大咗呢方面嘅學額，都好受歡迎，因為出路好，人工高。咁但係你要一下子填補咁多咧，事實係相當困難。所以我見到有啲報道話，你唔好話500個揾5個都好難。 係啊， 所以係好嚴峻嘅。所以政府係好有心做好呢樣嘢，但係喺依家咁嘅時機咧，係未咁容易解決到咧，都我覺得係好大挑戰。我哋可以聽下啲專業人士同我哋分享一下。 嗱咁當然啦，喺今個月19日咧，政府就會推出咧院舍輸入護理員特別計劃啦。咁就容許咧所有嘅安老院同埋殘疾人士院舍咧輸入護理員啦，亦都會放寬咧本地僱員同輸入護理員嘅比例，同埋精簡咧申請嘅審批程序。不過呢個又可唔可以令到我哋嘅人手可以真係補足翻咧？同埋長遠而言啦，即係除咗係靠外地輸入的護理員之外，我們本地如何培訓人手呢？電話號碼1872311，環境會不會好了，但是相對而言收費又會不會高了？除此之外，就是我們的人手的供應夠不夠呢？1872311都會打來傾傾的。 色無限， 藍色， 色無限，藍地球。 美国首次有核动力潜艇停泊冰岛，令我想起炸鱼薯条。知不知道炸鱼薯条可以说改变了海洋法？英国人因为很热爱炸鱼薯条，对用鳕鱼烹制的执着，为了鳕鱼扒曾经差点同冰岛开战，并且导致200海里专属经济区这个概念的确立。英国的炸鱼主要是用鳕鱼，欧洲鳕鱼产区集中冰岛海域，早在15世纪英国人已经在那里捕捞。19世纪末，炸鱼薯条在英国才刚刚出现几十年，好味又方便，非常受欢迎。英国人没有理会过量捕捞的指责，继续在冰岛海域捕捞鳕鱼。1944年冰岛共和国成立，鱼类产品出口占国家总出口至少70%，附近海域丰富的鳕鱼量不仅是美食来源，而是赖以生存的资源。英国人直接威胁冰岛的生存，一系列争端就此展开。二战后，冰岛先后三次宣布扩大本国海上范围，以保护渔业资源免被摊分。第一次在1958年由冰岛对开4海里范围扩大至12海里。1971年冰岛将范围扩大至50海里，更出动割网机割断进入界线内英国渔船的拖网，激怒了英国政府，就派很多艘战舰恐吓。冰岛不让步，扬言要和英国断交。二战后冷战格局中，冰岛这个小岛国亦都不好虾，屡屡威胁退出北约加入苏联阵营，又向美国施压，扬言不解决海域问题就会关闭冰岛的美军基地。在北约和美国施压下，事件不了了之。1975年冰岛将海上范围再扩大至200海里，英国舰队再开进冰岛海域，冲突一触即发。一年后，正正联合国制定《海洋法公约》，冰岛提出在距离领海基线200海里区域内，一个国家拥有它渔业资源捕捞自由，得到大部分的国家支持。最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专属经济区范围的规定就採用了200海里的標準。藍地球，馮少寧撰稿。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 知识 一把声音， 一份力量， 一八七二三一一，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的电话号码咧系一八七二三一嘅。文卓飞呢个时间咧，我哋请嚟业界嘅人士咧，同我哋倾倾啊，就系咧香港安老及复康服务联会嘅主席李伯英噶。李伯英你好， 李主席好， 系你好，两位支持，晚安啊， 晚安吓。嗱，李伯英啊，个修例咧就通过咗啦。咁其实咧喺睇翻旧年啊，你哋业界讨论呢个修例嘅时候咧，就曾经估计啊系需要额外增加五百名护士，亦都忧虑咧个人手问题嘅。咁啊，到而家啦，政府咧亦都宣布会喺今个月19号啦，就会推出咧呢个院舍输入护理员嘅特别计划啦。咁你哋睇翻而家嗰条数系加埋呢个计划，可唔可以补充到所需要嘅额外人手？同埋你哋再计过咧，系咪真系需要多五百个护士咁多咧？ 嗱，正式嘅统计我自己冇做啦。咁而家即系业界咁睇啦。咁其实系需要嘅，因为我哋。即系呢个私营安老院嗰度都起码有成五百几间啦，即系咁讲。咁你一个因为个法例一通过，虽然头先讲咗2026年，就先至执行嗰个护士当值嗰度，咁当然注册院舍嗰度就要有一个护士。咁其实而家一路落嚟。一路都好多嘅其他嘅合約院舍出啊，或者買位院舍咁，佢嗰度都吸納好多護士嘅，一路落嚟都發生緊嘅。咁其實咧，好難話夠，好難話夠啊！尤其是合約院舍需要嘅護士嘅人手更加係多嘅。咁當然補充勞工嗰度就一定係可以做到一個好大嘅幫手，呢個就係事實嚟嘅，係做到嘅。是做到的，是帮到手的。咁但係嗰个而家我哋去讲呢，就係应该暂时都係未够嘅。暂时都係未够嘅。因为你嗰个要即係嗰个需求啊，住宿院舍嘅需求，你睇到个人口老化嘅问题係一路都係增加，而院舍你唔係讲緊今日个院舍个数字㗎嘛。你个需求係一路增加，同埋合约院舍将会即係嗰陣时个政策嗰度讲咗将会开100间嘛。咁而家都係40间到，或者40间多啲，咁仲有60间嚟緊。而每间合约院舍吸纳嘅护士啊，或者其他嘅护理员啊，都唔少㗎。 嗯， 咁即系未来睇到人手压力系大嘅，仍然都系。 但系政府亦都话啦，喺未来五年咧，系会额外资助超过1700个学生咧，系修读普通科登记护士嘅训练课程，而佢哋毕业之后咧，就必须要喺院舍等福利机构咧任职护士，唔少于连续3年，即系嗰度又会系多咗一啲嘅人喺度噶咯。 即系呢一批人系可以帮到一啲即系喺社会服务嗰边嘅院舍嗰啲啦。咁但你亦都要知道仍然喺个社区上面需要护士人手嗰度，因为有好多退休啦，好多流失啦，都系一路发生緊㗎嘛。咁即系呢个究竟呢1700几个，我唔好话1700几个，我当2000个都好啦。究竟有冇一个官方有冇一个统计，究竟而家系有几多系移民咗啊？即系头先你哋都有提过。即係啲年青有呢、這個醫護資歷嘅，咁有幾多流失咗嘅咧？咁，即係所以係好嘅。呢、這個政策話未來呢五年之內有1700几个，咁呢個係好，係幫到嘅。 但係夠唔夠人咧，就係另一個問題啦。補唔補得翻條數嚇？ 因為而家係一路進展緊嘅，個要求一路係大，同埋院舍一路要開嘅。 清晰啊，文卓飛。 啊！你主席，我想问，依家啲后生仔佢读完嗰个医护课程，佢宁愿去医院做啊，定系去啲院舍度做？佢觉得个发展会大一啲咧？ 梗系医院啦， 系啦。点 解咁讲咧？系啦，因为医院咧就有一个好清晰嘅架构，有即系嗰个我哋嗰、那个叫做专业嘅发展途径啊， 系 即係佢可以十級而上，知道同埋佢個薪級咧係有一個所謂嗰、那個薪級表喺度睇到，佢知道自己會即係係點樣去發展落去，幾時會升到級咁樣，即係嗰個層面係清晰嘅。而院舍咧就你睇到院舍係得幾級嘅啫嘛，嗱護理員啦、保健員啦，咁啊最多保健員啊高級保健員咁啦，咁跟住到護士，最多又到註冊護士，跟住就主管啦， 係變咗吸引個吸引力都係比較爭得遠啲啊！ 即係年青，尤其是年青人，係啊，年青人啊睇有時佢哋都有啲遠見嘅喎，佢哋都要睇翻佢之後會點嘅喎，咁同埋咧而家譬如。我哋讲紧私人营办嘅院舍，即系私院啦。咁都有好多不稳定性嘅、哦，因为譬如你办紧呢间，无论你办得有几大几辉煌都好，如果你唔系自己物业嘅话咧，有机会系俾人收购咗去啊，或者买咗去啊，咁你就要起身噶啦、哦。 系， 即系个不稳定性系相对大啊，所以咧就个吸引力真系比唔上医院 嘅。嗱，讲翻个面积嘅人均面积嘅问题嘅新规定啦。咁就因为咧之前亦都有啲议员啦，就话收到业界有反映，譬如喺个装修费嗰度咧系难以负担嘅，亦都担心咧过渡期后，如果啲小型院舍未能够完成嘅话咧，就可能会出现即系未必能够继续经营落去啦。咁但系如果我哋睇翻咧，由而家我讲紧由今年啊2023年开始咧，其实继续咧就分别系有5年到呢、這个即系9年嘅时间咧，去达到相关嘅规定。其实呢个时间系咪可唔可以系处理到嗰个嘅人均面积扩大嘅问题呢？因为都唔少一个嘅日期嚟嘅 吓。人均面积咧，反而个问题都系不大啊。即系嗱，应该咁讲嘛。虽然1995年开始立例管制呢个安老院咁样，咁去到今时今日，佢哋一定有即系大家都有一个好大嘅进步，但系长远嚟讲，要进化、要优化、要专业化，咁呢个人均面积咧拗咗好耐嘅，咁而家去到咁咧，系够时间去做呢样嘢嘅，系可以嘅。咁不过咧，呢、這个咧人均面积嘅改变咧，就系、是、对。小型院舍，譬如60张床位或以下嗰啲咧，系一个好大嘅压力。嗱，譬如我计60个床位咁计，当你去到发展到 9.5 咧，去到 9.5 人均面积咧，佢由60个人，60个床位变咗41个床位到啦。咁嗰度少咗差唔多20个床位㗎喇喎。咁嗰度係一个收入啦。咁第二咧，因为你要就算话2028年呢个60个床位以下嘅院舍咧，2028年先执行，要有一个当值护士咁，即系话你要计埋数落去噶嘛。一个当值护士而家最平嘅登记护士都要，而家目前嚟讲啊34,000，去到2028年就唔知啦。 即系其实系个成本嘅问题啦。 成本嗰度计唔掂数，即系话你床位减少，人手嘅增加，咁根本你每个月嘅支出。是大咗10多万去收入又少咗10多万去。 李焕英好快地可以问埋一个问题，就是究竟呢，当然有啲人士就话应该政府俾啲基金去到资助啦，咁但撇除呢个问题，市民系咪预计未来院舍嘅收费会大幅提高？ 这个未必嘅，这个未必嘅，但是呢就每年即係好似物價指數咁啫嘛，有一定程度嘅增加係事必，咁但係又唔會話大幅提高，咁因為咧就即係成個發展落去咧，你優化咗咧，咁政府都有個規範喺度嘅。咁當然咧嗱，即係政府嘅譬如合約院舍、買位院舍，佢有個規範，你只可以點樣收法，而私人市場咧。就自由競爭噶嘛， 係， 即係你做得好，你咪可以收到多啲錢咯。 係，清晰，好多謝曬你，李伯英，有機會咧再同你傾過。李伯英係香港安老及復康服務聯會嘅主席嚟嘅。有位聽眾葉生和文卓飛，聽聽佢睇法啦。葉生你好， 係，Hello， 你好啊， 你好，有咩睇法啊？ 冇啊，我想讲翻我自己嘅亲身经历啫，只系一年中而想啦，就系、是、入咗间都有知名度嘅。 哦，阿叶生个电话断咗，咁啊冇办法啦。其实佢都系想讲翻佢经验嘅，咁唔紧要，希望下次咧有机会再同阿叶生倾过。不过文卓飞虽然头先李伯英最后讲到啦，即系市民会唔会需要未来承担更加高嘅费用咧？咁佢都讲话即系要随住物价调升啦，咁同埋即系私人院舍入边都有竞争啦。但系似乎呢个都会系。会唔会系一个都会系逐步去到加咧？因为你始终嘅成本系大咗好多， 绝对系啦，冇可能仲有平咗噶啦。 系啊吓，咁但系究竟个调升嘅幅度会系点样咧？咁另一方面就系、是、譬如到时啊，会唔会真系有啲院舍因为各种嘅原因未必能够经营到落去咧？头先李伯英就话，即系未来有成一百间嘅院舍啦，咁但系究竟可唔可以补足到我哋嘅人口老化嘅需求，以补充翻足够嘅宿位咧？呢、這个可能都要睇下政府有冇一个长期嘅规划啦。 吓， 好，咁啊，节目时间到此为止，唔该晒，拜拜。 拜拜。